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唱鸽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本月22号到10月7号期间举办近千场文化创意活动。今年设计周以致敬生活为主题，请听报道。 本周设计周主题展览、主宾城市、北京设计博览会、设计论坛、非遗设计、设计之旅等十大主体板块活动就将陆续展开。其中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本届设计周将整合国际先进设计资源，服务城市更新建设的创新实践。北京与设计周主宾城市丹麦哥本哈根市在东城区青龙胡同开展的青龙文化创新街区已完成一期1220米的胡同改造，包括地面及园林景观优化、街道立面改造、架空线入地、环卫及个别公厕改造提升等。一期工程将于设计周期间开街，交付市民使用。展览方面，本届设计周将为公众带来众多设计大展，主题展览致敬中国设计40年将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以改革开放40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设计事件、人物、作品、产品等为展示元素，提出中国设计的主张和角色，启发大众对设计改变生活的思考。而为方便公众参与体验，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北京设计博览会还将带来历届设计周规模最为集中的体验式设计系列展览，其中的新物种设计展将集创新设计作品、智能科技产品的沉浸式体验、游戏互动、错觉空间等于一体，为观众打造设计加科技融合的体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在市旅游委选派的四位金牌导游带领下，40多名北京榜样走进故宫，近距离地感受故宫的独特魅力，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昨天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意见明确，每天中小学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17:30，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坚决禁止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按照计划，本市将于本月底完成小巷管家的招募，预计最终将突破20000名。昨天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城六区及通州区部分街道和试点乡镇的街巷长和小巷管家到西城德胜街道现场观摩学习。年底前，本市将开展老年人监护服务试点，解决老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逐渐衰退而带来的生活照料、身心保护、财产管理、法律行为代理等问题。目前，这个试点工作正在进行社会意见征集、搭建制度框架等工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床上用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0种样品当中有29种样品所有测试项目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占样品总数的 58%。 样品存在问题主要包括规格尺寸偏差率过大、纤维含量不达标、色牢度未达标等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南部是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我以为是走进科学呢。 哎，听这段音乐是不是特别的没有什么感觉？ 有啊，科技感棒棒， 科技感啊！ 我说的还是那种，就是那个特别低的那种科技感。 哎呦我天哪， 就是有那个儿童 啊 去的那感觉， 那种感觉啊。其实我也觉得还有点奇怪哈。 是什么呀？这是说了半天不揭晓答案。 这段音乐叫做 Let It Snow 啊，而且是三遍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你一定想不到它用在哪里啊。这个用在的是一部非常，就是一套非常著名的系列电影当中的第一部，那就是《虎胆龙威》。能想象吗？ 不可能。 是这个当中的一段原声音乐，你看看， 怎么可能有这音乐呢？ 哎，真的有这个音乐，这是我在 配上那没头发的人。 哎，是的啊，你能想到吗？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那么样去想，你就觉得它蛮合理的。它是在1988年的这样一部电影当中，你想想是不是有80年代音乐的那个感觉呢？ 你稍等，我回忆一下这个剧情啊，我记不太清楚。第一部、第二部，包括第三部，可能里面有一些比较温情的场景， 对， 或者是比如说在下大雪的时候，他要回家，他们要过年了，美国人过年， 哎， 是吧？ 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美国人过年， 美国人过年，美国人过年的时候，商场里面基本上都是这种音乐吧？ 哎，所以呢， 除了那个什么金钩帮、金钩帮是吧？就是这个。 很有意思啊！今天为什么要说《虎胆龙威》呢？这么老的一部片子 啊，老人又回来了。 哎，我们说的就是布鲁斯·威利叔。 怎么着？过去年轻时候叫威秘书，现在叫威秘书是吧？威利叔、 哎，他真的要回来了啊！要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不老的硬汉是一个接一个的归来，对吧？ 赵亮 啊，我。你说我是不老还是硬汉？我属于哪条？哪条都不属于。 老了的 怂人， 不是软蛋，不是。 这个前一段咱们一直在说阿汤哥是吧？这个特别的拼， 克鲁斯的《碟中谍六》啊，统治影视一段时间了。 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不够老啊！您还叫阿汤哥呢？ 62年 出生， 对 啊。布鲁斯·威利斯哪年呢？55年出生啊。 哦， 比阿汤哥还要 七岁， 那可不啊，比他还要大一个小学还多呢，是吧？ 关键是说，通常用几十年代来区别的话，那 如果说汤姆克鲁斯是属于六十年代生人，那这个威利斯就更老一辈了。 对啊， 是吧？ 而且这一次他回来了啊，回来带的还是一部这个叫硬汉就是动作片， 对， 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风格， 没有龙威，还是虎胆， 哎，对，对，这还是带虎胆俩字儿的。这个电影叫做《虎胆追凶》啊。已经定在9月21号全国公映，也就是明天后天啊， 后天星期五 呢，哎，将会看到啊。那么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的的确确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式的这样一个剧情啊，就是一个所谓叫暴力案件受害者家属他的这个人格的转变。就本来这个布鲁斯威利斯呢，他是一个医生啊，你看医生他是救人的呀，可是呢因为在一个这个意外的事件当中，他的妻子和女儿受到了伤害，转而从医生变成了一个杀手啊， 复仇， 对，一个复仇的故事啊。还是这个，就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名是什么啊，我看了半天都是这个虎胆追凶啊，这个的中文的名字啊。反正 其实甭管这个怎么翻译了，过去那个虎胆龙威跟虎胆龙威也没什么关系， 也没关系。他叫好像叫 hard die 是吧？还叫 die hard， die hard， 就是不那么容易死是吧？ die hard 硬朗啊！哎，那究竟这个虎胆追凶有没有当年啊这个虎胆龙威的风骨 是吧？ 是吧？他看明白了，你不就是想用虎胆招呼一下我们吗？是吧？追忆一下过去的青春啊，是吧？ 来，各位干了这杯虎胆酒。 哎，咱们来听听虎胆追凶预告片。 Have I told you I love you? Yes, Dad, you've told me like a billion times. Honey? Can you please come down here? No. George, run! Doc, something's happened. You can't go in there. Dad, where's mom? I love my family. I failed to protect them.The men who did it are out there. I'm gonna hunt them down. One by one. I had hom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raid doing gun trades out at the dark. We're close, pal. You're Joey, right? Yeah. We'll kill my wife! Who else was there? I don't know anything else. You're not gonna kill me. No. Jack is. You can't deny me now. You got caught in some crossfire? Yeah. He said next time it ain't gonna be my leg. You are gonna be all right, I promise. On a mission, no other way they can stop me now. You're not a cop! Somebody has to do it! Step away, you can't take the hero from the train. Hey! Is he a hero? He saved my life. Or is it wrong? You're cocked, locked, and ready to rock. I'll say, someone took my wife. Everyone involved is going to pay.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哎，这感觉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乱入进来了啊， 感觉回周一了。 哎，对，这周一 周一节目有一板块是吧？ 啊，这个 我们回顾那个周末排行榜的时候， 对，影视小甜点啊， 对对对， 盘点的时候，张凡老把这段音乐端出来啊。 哎，我端的不是蛋糕啊 啊，但是这个音乐听着是吧，也有一种时代感是吧？ 是 时代的隔离感。那为什么 星期一有人讽刺我们吗？说进村了就是这音乐，是吧？这进村的音乐其实跟进村没关系啊， 没关系， 不是进村，他当时进的是一城市， 哎， 纽约。 它来自的就是《虎胆龙威》系列当中第三部的其中的一个情节啊，使用的一段原声音乐。 感谢超亮今天帮我澄清一下，周一我就没来得及跟大家详细说嘛啊。这音乐确实在《虎胆龙威》第三部，就是《纽约大劫案》里面是非常经典的、非常精彩的那个段落。那段应该是当时的匪徒们要开着那些重型的卡车和铲车，进入到那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 对， 要去抢金子了。这个时候这个车队为什么用这样的音乐呢？大家能不能回忆一下，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这一支队伍是来自哪里？他们作为一支就是要抢劫的这个恐怖分子，实际上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原型或者说他们的前身是当年的，就是我们说在德国啊，合并之后有那么一支队伍被抛弃掉了，所以他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来自德国嘛，所以有这个音乐是还是进村的。 哎呦我的天， 说半天说不了， 哎，你这跑不了了啊。这个其实说到《虎胆龙威》，你这个音乐来自第三部，第三部还是挺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虎胆龙威》啊，我们看到最出名的就是一炮而红的这一部，88年这一部，导演是约翰·麦克蒂尔南，对吧？ 怪不得你看这个人物叫什么？《虎胆龙威》的人物叫 John McLean， 对吧？也是约翰，起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名字。 然后这个约翰导演，这第三部是他的回归之作，就是第三部《虎胆龙威》还是 第一和第三 是 同 一个？对，第二部就不，其实第二部换了导演了，是雷尼·哈林来指导的。第四部呢是这个伦·怀斯曼来指导的。第五部也是不同的导演啊，也是这个叫做约翰摩尔啊，这反正就不一样，只有第一部跟第三部是同一位导演、啊。 你看看这个第五，你说第五部那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来跟布鲁斯·威利斯关系特别亲密的那一位啊，戴米摩尔， 戴米摩尔，对对对对对。其实布鲁斯·威利斯呢，他有很多的作品，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此前听到你比如说这个《第五元素》，前两天我们 当然了，当然了， 还听他哈 那个司机嘛。 对，另外这个再随便说几个吧，跟这个梅里尔斯特伊普演了《飞越长生》，对吧？跟布拉德皮特演了《十二只猴子》， 对对对啊，经典的科幻片。 跟本阿弗莱克演了《绝世天劫》。我觉得这个他好像是不是跟汤姆克鲁斯有点对着干的意思啊？汤姆克鲁斯有那个世界大战嘛， 世界大战， 他就有《绝世天劫》嘛，是吧？然后那个什么呀，你就跑不了影史经典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 说 嘛， 低俗小说、 啊、这个有他，还有那个约翰·特拉沃尔塔啊， 对， 就是你特别喜欢那个屈服塔， 屈服塔，屈服塔， 这个他太多了， 太阳之泪是他的作品， 太阳之泪啊，说太阳之泪，我就特别想给大家先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太阳之泪啊，太阳之泪，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人说这个《红海行动》啊，《战狼》啊，都有太阳之泪的人性的光辉啊，我们来听这一段，你就觉得哎，这个似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节，就是什么呢？这个部队他接到一个任务，营救人质或者营救这个记者、医生啊，但是医生从他的职业道义和他的人性上这个角度上，他就说你不能光救我， 他不能抛下他的病人、 对对，你要不带着这些人走，那我就不走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太阳之泪当中，布鲁斯威利斯作为一个美国军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吧。 我想你已经计划好怎么救我们离开了，对吗？ 是的，小姐，请跟我走，我们要走12公里赶往汇合地，搭乘直升机，赶快收拾行装，尽量轻便点。一，带上你的人上来，让菲利留守。来这里时我们看到幽灵谷附近有叛军，他们最迟今晚就会到这里。 沃特斯中尉，我手里现在有70个人，一半以上伤势非常严重。 我的任务只需要带外国公民离开，小姐。 你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非本地居民，小姐。 那你遇到问题了，不带上本地居民，我是不会离开的。 肯德瑞克斯医生，我们是来救你离开的。现在我希望你能帮忙找到牧师，还有修女们，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发。这个丛林里到处都是叛军，只要他们一来，是不会留任何活口的。即便是享有特权的白人医生，你到底还有什么想不明白？ 喀麦隆的边界就在40英里之外，你的飞机不出30分钟就能带他们离开。 恕难从命，小姐。 为什么？ 因为我的任务非常清楚，我们带牧师、你还有两名修女离开。现在请你收拾行装准备出发。 带上行动方便的怎么样？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走。 他们不是我的责任，我只对你负责，肯德瑞克斯医生。 我不相信，这不可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们走，我们走。 你说的对，中尉，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责任，而我是不会丢下我的人不管的。 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刚才听了一段《太阳之泪》的这个片段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太阳之泪》的主题曲。你听到这个 有非洲元素， 哎，对对对啊，哎，特别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哈。当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特别的感动，而且觉得哎呦，这个真是啊，非常典型的一个美国大片。 对， 啊， 好，当中其实有好多套路啊， 嗯， 就是有些套路呢，据说国产片也用是吧？ 哎，对对对， 有人说它跟某部片子很像。 嗯， 今天我们说的布鲁斯威利斯这个名字呢，可能各位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有年纪的朋友哈。 嗯， 这个盛伟刚才提醒了一点，他说你看虎胆龙威啊，前三集的这个 VCD 的碟片他都有。 哦， 另外他又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代啊，你刚才不是说吗，如果把汤姆克鲁斯算作是这个中生代的话哈，在他前面还有好几代人，好几代的这样的老硬汉。 嗯， 他提到施瓦辛格和史泰龙都是47年出生的。 嗯， 那就是更老一代了，对不对？ 嗯， 然后他说这两位都是71岁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布鲁斯威利斯应该是50年代生人， 嗯，对， 他们是要他要小一点，然后我们可能还能想到很多老的硬汉的角色啊，这样的形象。你比如说，嗯，一开始就以打戏出身的施瓦辛格、史泰龙啊，包括布鲁斯威利斯啊，这些应该都算是就是动作影星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嗯， 还有后来加入的，你还记得连姆尼森，这也算是后来突然一下转型成老硬汉了。 嗯， 对吧？ 嗯，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暴露一下各位的你们的年代啊？ 啊， 我们刚才说的是多少年代生人，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你知道的那些老硬汉？ 哎， 布鲁斯威利斯，我们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主要系列叫《虎胆龙威》。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像其他作品呢，可能都不如《虎胆龙威》对他来说那么的重要。 那当然了，其实这个我们说威叔哈啊，现在就是尊称一声啊，威叔 还没到爷呢是吧？ 哎，挺不容易的啊，嗯，确实他呀。那怎么说叫老天爷赏饭吃啊？怎么这么说呢？55年他是出生在这个西德， 德国， 哎， 对对对， 德国啊。然后呢，四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大。可是你知道吗？他父亲是个军人啊，母亲他父亲是这个美国军人，就在 驻军嘛， 驻军。母亲是一个德国人啊。然后呢，2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母回到新泽西。到那儿之后，从9岁到17岁的时候，布鲁斯威利斯发现有严重的口吃，你能想象吗？ 国王的演讲， 严重的口吃。哎，但是很有意思，他参加演出的时候，上学参加演出的时候没了， 嗯， 消失了。 嗯， 所以有人说，不是布鲁斯威利斯选择了演员， 嗯， 而是演员这个行业选择了他。 嗯， 如果他不演戏，可能他这个问题啊， 嗯，解决不了， 哎，一直 伴随终身， 哎，困扰他啊。那么在他这个高中开始，他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职业了。高中毕业之后，比如说警卫啊、推销员呢，但是他心中的理想就是从事表演行业啊。 嗯， 后来是到了这个蒙特克利州立大学接受正规的戏剧表演训练啊。在此， 哦，科班出身啊。嗯， 对，在此期间还作为一个乐队的口琴手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威叔啊，特别特别擅长音乐方面的啊，这个音乐上的也有一些造诣啊。其实还有一个人我们也是知道，就跟他情况类似，就是Johnny Depp 是吧，约翰尼德普。 嗯， 人在乐队人家玩的溜着呢啊，人家这个跨界跨的相当之顺滑啊。 嗯嗯， 毫无声色之战， 嗯， 是吧， 既演戏又干乐队。 哎，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演戏的这个名头啊实在是太响亮了啊。那么后来是1985年，其实1985年他30岁的时候就很火了，他凭借一个电视剧叫蓝色月光侦探社获得了第44届金球奖的电视剧类的最佳男主角，但是还在电视剧领域 85年就拿这奖了。 哎，不过到1988年他是迎来了演艺事业生涯当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就 是 我们说 虎胆龙威。 虎胆龙威也让他成为了说一个真正的电影咖，在这之后应该是没有演过电视剧了。 嗯， 哎， 嗯， 这个电影你想在那个年代1.37亿美元全球票房， 嗯， 而且说开辟了一条动作片的新路，就是说他这个硬汉形象还真跟施瓦辛格、史泰龙都不一样， 嗯， 对吧， 不听话的警察是吧？ 哎， 嗯， 就是这个警察的这个形象， 又爱喝酒 啊， 一吃头疼药， 哎， 这张帆就 跟老婆闹离婚 啊，就喜欢这段啊，确实哈。那咱们是我觉得就是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来回顾一下这个系列。 那不妨问问大家啊，虎胆龙威一共我们刚才看到五部已经出来了，加上这个不能加哈，这个叫虎胆追凶， 虎胆追凶， 借着虎胆龙威的这个余威啊， 哎， 推出了一部 虎胆余威， 余威虎胆余威， 哎， 这五部片子当中。虎胆龙威的系列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段的故事？ 嗯， 每一段其实都有它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 嗯， 但是呢，刚才张亮这么一说提醒我了，这个导演不一样，编剧不同，它就是有可能啊，会造成大家的喜好不一。 对，没错啊。那么其实这个布鲁斯威利斯很多很多的作品，刚才我们说了，低俗小说呀，罪恶之城啊，前两年的，对吧？ 罪恶之城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啊，很有这个风格，而且说导演在自己家车库拍的啊，特别牛。他其实他厉害在哪儿，你知道吗？随便客串一下《老友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出了那段，获得的是艾美奖最佳男主角奖。 哦， 你说还有这么干的吗？客串一下是吧？哎。得到了这么大的奖项啊，但是我们说这两年确实也是老态尽显。我说老态尽显，不是说他这人的状态， 头发的状态， 哎， 也不是一开始就没多少头发， 跟咱办公室某位老师似的啊，就是他演了很多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烂片啊。就在他的口碑即将被消耗殆尽的时候，我们说迎来了这一步哈，虎胆追凶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糊涂旁观者说，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啃老吗？哎，我们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后天这个电影就将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一观啊？这个55年生人的布鲁斯·威利斯 的余威是吧？ 哎，看看他余威是否尚存。 嗯， 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段继续来跟大家聊布鲁斯·威利斯他的片单。我们下半段主要来看的就是这部非常经典的《虎胆龙威》。 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哈哈哈！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 必须高配服务。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 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之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啦，该说电话了。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Play the morning, Shay 45. We gotta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cago. Everybody's watching this viral video of this guy in the hoodie. They're calling the Grim Reaper. He stopped the carjacking. Is he right for taking the law into his own hands? He's become a folk hero. What about the shooter? He looked like a white dude.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老硬汉布鲁斯威利斯和他的虎胆龙威。 嗯，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啊，这个虎胆追凶的预告片啊， 听起来太像虎胆龙威了， 哎，就是特别有那感觉， 根本就是那个系列里面的这种风格。 对，而且就是感觉是在今天啊这个时代上映的虎胆龙威一样啊。 是 啊，其实我觉得说呀，应该从第五部开始说，第五部那么多人去期待是吧？哎呀， 第五部哪年？ 2013年嘛，啊、 哦， 这五年之前了。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年龄比较大了，尤其他好像那个面部啊，我觉得老的比较快一些。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虎胆龙威五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转型吧， 就是下一代了呗， 对 对吧？ 因为距离四已很长时间，四是2007年上映的， 嗯， 就是又隔了一段时间了， 隔六年了 、嗯，所以大家呢。就是想他怎么在这里边就充当一老硬汉，他其实就是跟他带他儿子嘛，是吧？跟他儿子两人一起硬朗嘛。但而且就是很多人对这个电影期待是在于他的导演，因为当时这个爱尔兰的导演约翰摩尔他有这个马克思佩恩打底儿呢。大家知道马克思佩恩这游戏改编电影非常非常的有风格哈，所以很多人都特别期待《虎胆龙威五》是一部哎特别有风格的啊，就是比较另类的。这样一部转型之作啊，期待看到这个。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反正就是确实也挺硬朗，但是还是流于平庸了啊。没有说再掀起一个虎胆龙威这个系列的这样一个高潮。 虎胆龙威如果说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第一部，然后接下来的二三呢都还不错。 嗯， 到四的时候应该票房是相当好的，是吧？ 嗯。 五呢，就是你刚才说他已经步入暮年嘛、这个时候只能是交给年轻人了。 对， 就有一点像当时说这个《虎胆龙威》第五部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拿他跟什么比？跟终结者比 啊、哦！ 终结者因为到最后也是、 哦、是也是有 仿佛在走同一条路了， 对，要 就没有办法，都要有接班人。 嗯，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虎胆龙威五》的片段，这就是布鲁斯·威利斯跟他剧中的啊他的这个儿子两个人从这个。互相的不解，但是父亲就是逼问儿子，你为什么会卷入到这个事情当中啊？但是又不得不去帮他啊，这么一段。 后悲伤，从人家老的时候开始听。 哎，来吧。 你中弹了？ 没有，没有，我没事。 让我看看， 我没事。啊、该死的， 他居然为了查格林出卖自己爸爸，我实在无法理解。 你会理解的，孩子吗？下一步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行了吧？我彻底没招了，全都完了，我搞砸了，我毁了整个任务。 那这里没我们的事了，对吗？ 对，没戏了， 没戏了。那我们就回家，离开莫斯科前我们先去一下药店，给你弄点消炎杀菌的药，处理一下你的小擦伤，然后带你回家买个玩具，喝一杯加了巧克力酱的热牛奶，穿上你的中情局拖鞋。 哦，行了。 干嘛？ 我懂了，你说怎么办？ 文件里有什么 对查格林不利的证据？ 哪方面的证据？ 切尔诺贝利。是这样的，科莫罗夫和查格林他们以前一起挣过非法的外快，他们偷偷抽取武器级油，因为贪心导致了核泄漏，后来他们就反目了，以前的搭档，现在的冤家。 这些人渣。 所以查格林把科马洛夫弄进监狱，把他关起来，忘掉他，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营救他？ 他良心发现了。 是吗？原来如此。 查格林是个十足的恶棍，是危险分子。他要是掌了权，他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得有人阻止他。 哦，这是我们的工作。感觉怎么样？ 没事，我们得弄辆车。 好小子，该干活了。 我 这个想起的是《虎胆龙威》啊，第一部的主题歌啊，听完了 穿插着来，听了五、哎，然后是第一的音乐。 哎呀，这个听完五啊，就更想念一啊，是吧？ 真的是廉颇老矣的、 哎、 那个感觉。 就是虽然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必经之路，是吧？ 对对对对， 你要拍，你要看它啊，那么它就自然有一传承、 嗯。 我觉得还是在于啊，这个传承人呢，不是特别特别给力啊，或者说 差了点， 哎，他的这个叫怎么说呢？他的这个风格性格不是那么突出，啊、 没错 啊，接不下来啊、 嗯。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特别突出的话，那就是接棒嘛，是吧？ 嗯、 接棒之后呢，未来虎胆龙威就由他来接续去拍呗。其实这个演员还是不错的，他在这个电影《死侍》当中也有这个角色，演的也是反派啊、 嗯， 很厉害的演员啊。但是还是接不上，就是大家对这个布鲁斯威利斯 这也太难了， 念念不忘。 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拍了很多年啊， 嗯、啊 尤其是他。几十年他拍一个系列、 嗯、 然后突然说有一个年轻人要接班或者接棒、 嗯、 这个太难 这怎么说来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吧 回响就是 虎胆追凶来了嘛、嗯、 刚才我看了一下虎胆追凶这个名字起的不怪咱们翻译 啊这美国人其实也玩的这套 啊 虎胆追凶的英文名、嗯、叫做 Death Wish、 哦、 你看还是跟那个代号有关 啊，代号 对吧？ 啊、 你不是起那虎胆吗？他就用大爷这个词， 哎，对 开头 来、哎，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虎胆龙威》第一部还是。就是最受大家的关注，可以说石破天惊。 是1988年是吗？ 88年啊，然后在就是我 1988年那一集呢，其实一开始呢，他我觉得他好就好在他每次设置不同场景啊。88年那一集，他是一个大楼里面， 嗯， 然后匪徒劫持了一帮人质，因为在开晚会的一帮人质，然后要提出要求。那个匪徒是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刚才我一说，哎呦，那个赵亮的眼睛里啊，闪烁着， 闪烁着 泪光 啊！嗨 ，Snape 教授 啊， 在前年已经离开咱们的 Snape 教授， 嗯、 就是在《哈利波特》当中的那位特别。有那个什么黑魔法的那种感觉的那个教授啊， 嗯嗯嗯、对， 斯内普教授这个在《虎胆龙威》的第一部里面，他就是那个反派， 嗯、 就是那个劫匪的头目。 嗯、对他没有什么魔法，有魔法他就不会从楼上掉下来。 对、 啊， 然后第二部什么？第二部你还记不记得？是他在机场去接太太，然后机场他预知了一场阴谋要发生。 嗯， 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就是他拿着火把在雪地的那个跑道上为飞机导航降落。 嗯对，那是很经典。 而我要说到第三部的时候、嗯，其实有一个情节跟第一部要关联起来， 嗯、 也就是在第三部里面谁来了呢？第三部里面的谁来找麻烦？是第一部里面斯内普教授他的弟弟来了。 哦， 就是他杀了他们、 嗯。 然后你看到他那个镜头老是在回放，说你怎么解决到我的家人的？ 嗯， 从楼顶上掉下去。 嗯， 所以第三部里面，哎，他的兄弟。来报仇， 嗯，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很多电影都是用这种套路，比如说这个《速度与激情》，是吧？杰森斯坦森怎么来的呢？那就是因为他的弟弟被这个范迪塞尔 对 抓起来了， 是 吧？ 是这样， 人家美国人这么多弟弟呢，是吧？那么多弟弟啊，行，那咱很重要的就是听来看到这个《虎胆龙威一》的这个结尾，其实那个结尾你现在来看，放在今天，你觉得真的是？就比较草率， 很平常，很平淡，很平淡。 他就是把手假装绑在后边玩，其实拿一把枪。 对， 你这个伪装，然后 88年嘛， 然后嘿嘿嘿在那傻笑， 88年够了， 88年看到 这 已经这招 比较灵， 很酷了哈。 是， 但是他关键是在哪儿呢？就是他给了他一枪之后，他中了枪了，他还没有完全的死利索啊，他从那个玻璃掉下去之后，他还要再。挣脱之前是吧？他抓着那个布鲁斯威利斯 对 啊，还有那个、他那个媳妇儿啊，还要拿枪去打他、 嗯、 啊，那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地方啊、 嗯。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虎胆龙威一》的结尾的 关键线索。 哎， 你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他妈的抢劫！把枪放下。 你为什么要炸掉大楼喊死？ 如果你偷了600块，你可以马上消失。如果你偷的是6亿，他们肯定能找到你，除非他们认为你已经死了。我叫你把枪放下。 把它交给我。 你赢了。 还是牛仔作风，麦克瑞恩先生，美国人都一样。不过这次 John Wayne 别想和 Grace Kelly 一起去看日落了。 应该是家里姑婆，笨蛋， 玩笑开够了。 你自己也能成为好牛仔的汉斯。 哦，是的，你以前对我怎么说的？王八蛋。 过来！好吧，旅途愉快，汉斯。 希望他不是一名人质。 刚才听到的是《虎胆龙威》第一部非常经典的这部电影啊，最后的那个结尾的那个部分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这就是布鲁斯·威利斯由他本人来演唱的单曲啊，《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啊。 说起来这是一个佳话啊。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说到布鲁斯·威利斯这个头衔比较多，从演员开始，导演啊、制片人啊，然后最后还有音乐人 啊，音乐人、 歌手啊，经常翻唱别人的作品啊， 有点受不了了啊。哎，这。啊，这威叔这老硬汉啊，老硬汉啊！ 而且你想他那个硬汉那个形象，就是那么的硬朗，居然在音乐上，你看这柔情似水的， 这叫心有猛虎 哟 啊！ 细嗅的什么植物？ 细嗅蔷薇嘛， 对对对、 啊，这个光头硬汉、专唱情歌啊！ 哎呀， 这个糊涂旁观者来唱，大家怎么说吧？糊涂旁观者说啊。先入为主的原著吧，还是纽约大劫案印象深刻一些。 是的 啊，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个系列，这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国人的一个第一次在跟这个系列相遇。 送你仨字儿，不够老啊，咱看这年龄正大一点的吧。 不一样啊，大荧幕肯定第一次。 你的啊，对，盛伟说。布鲁斯威利斯，我看第一部就是《虎胆龙威》第一集 啊，第一集88年那集。 他说用我们60后的话说，哟，您真阿汤哥是一个年代的啊。用我们60后的话说，在《敢死队》里，布鲁斯威利斯、施瓦辛格、史泰龙这三位老家伙共同演绎了不同的角色。 刚才又提到《敢死队》，《敢死队》是头两部都有他。 嗯， 是吧？一和二里面都有。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布鲁斯·威利斯离我们这部电影之前离我们最近的一部吧。 传说当中不是说吗？到了第三部的时候涨价了吗？ 哦， 所以没法用了。 哎，啊，李东提到上河云顿啊，这个之前 老硬汉 又给我们是贡献了一部烂片啊，反正是看到了。美嘉说肖恩·康纳利，哎呦啊，这个我觉得肖恩·康纳利的定位 好像 就不应该是用硬汉来说吧，或者说 那 个时候的 007嘛， 007对 对，还是硬汉的性格， 还是硬汉啊。然后这个盛伟给我们说了好多好多哈，唱七棒怎么说吧。布鲁斯威利斯可以开一个虎胆培训班啊，那感觉要卖葫芦酒。 我也这感觉， 虎胆培训班啊。他说连姆尼森开一个营救培训班啊 啊， 哎，但是后边就是冷嘲热讽啊，听听吧。上岁数了应该教书育人啊，人家育了呀，人家我没育出来不是啊。这个打打杀杀交给年轻人吧， 开个接班 啊，学学伍德老爷子，拍点类似老爷车的影片多好啊。陈佩斯嘛， 刚才说到这个虎胆龙威系列呢，其实有一些花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在第一部和第三部当中，刚才不是有人老提纽约大劫案吗？ 嗯， 纽约大劫案确确实实是中国人可能在大荧幕上第一次跟虎胆龙威这个系列相遇，所以呢，它当中的很多情节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当中的演员，我们看到塞缪尔·杰克逊和布鲁斯·威利斯的一个合作哈，是纽约大劫案，是这个虎胆龙威系列当中应该是最大的亮点啊。另外呢，他的这个当中的那个反派，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位德国军官，就是前德国的军官，他是谁呢？